你问我到底要追谁，要追谁，要追谁，不管谁都追。定要后悔，不后悔，不后悔，一定不后悔。在我梦中你飞得真美，我坐飞机在你后面追，我也梦到你海底有水，嘿，海龙王他陪我把你追，陪我把你追。追追，我要把你追，那爱的路上多么美，不撤退，不撤退，永远不撤退。多么美，不撤退，不撤退，永远不撤退。